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5集《醒来二》。谢景行见沈妙不说话，皱眉问道： 你怎么了？ 沈妙回过神来，看着他不说话。他有些激动的，他就说前身和谢景星毫无交集，怎么今生阴差阳错地绑在一起，扯也扯不开。原来是前生就有了牵扯。当初谢景星欠他一个心愿，不过是一句玩笑之言，没想到他信守承诺，却是亲手了结了傅修仪二人，替他报了仇。他轻声问道：谢景行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谢景行瞥他一眼： 怎么，你要替我完成？ 我可以送你一个心愿，但凡我能完成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沈妙的神情太过郑重，惹得谢景行都微微侧目。不过片刻，他就扬唇似笑非笑道： 好啊。 他凑近沈妙耳边低声道： 我的心愿你一定可以做到。 是什么？ 给我生个孩子吧。 谢景行云淡风轻地开口。沈妙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，谢景行摸了摸鼻子，正要开口，就听见沈妙说：好啊。谢景行一怔，沈妙盯着他，他的唇角微微含着些笑意，和往日的不同，不是那种要端着的有些矜持的笑，而是发自肺腑的，仿佛是真的感到愉悦的开怀，甚至还有几分温柔。谢景行下意识地伸手探他的额头说： 你果然病还未好。 沈妙拨开他的手说：谢景行，你生辰的那一日吓坏了吧？谢景行松开手，见他神情平静，并未有什么奇特的地方，稍稍放心，顺着他的话反问道： 你以为呢？我还以为…… 他没有说下去，即使到现在回忆起那个场景，谢景行都忍不住觉得后怕。沈妙躺在血泊之中，毫无知觉的模样，仿佛就要再也醒不过来，他的心也一同被绝住了。似乎带着谢家军第一次上北疆战场，哪怕被人暗算自己生死未明的时候，都没有眼下来的惶恐。他也有惧怕的东西，也有害怕失去的人，也有软肋。而这三样恰好都是相同的，就是眼前这个人。我来赔罪吧。你的生辰是不是已经过去很久了？今日就当给你补上，如何？谢景行莫名其妙地看着沈妙说： 心领了，你身子没好，别折腾了。 本就是皮肉伤而已。沈妙却主动道：我们出去吧。他今日醒来后实在有些反常，一来是沈妙并非贪玩的人，二来他显得比之前要亲切了许多。他从前的性子就是有些端着的，虽然不知道为何总是习惯性的端着架子，但沈妙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否则也就不会和谢景行冷战那么久了。这么主动的近乎讨好，确实让谢景行意外得很。他眯起眼睛问道： 你是不是背地里做对不起我的事了？ 嗯。沈妙认真点头： 和裴郎有关？ 谢景行冷了脸色。沈妙深深吸了口气，他觉得谢景行这德行真不能惯着，想的都偏到哪里去了，便又恢复了素日的神情问道：你去还是不去？ 他这喜怒莫辨的，谢景行还未开口，就听得身后传了声音，说道：“ 去吧。” 高阳走了进来，看了看沈庙，说：“ 啊，听闻你醒了，就过来瞧瞧。本来那伤也是皮肉伤，根本未及里头，没什么事儿。” 说着，又对谢景行说道：“ 你也出去活动活动筋骨，这些日子守在屋里，都没出门晒过太阳。天气不错，回来的别太晚就行。” 说罢，又提起屋里的衣箱走了。谢景行和沈妙二人面对面沉默，片刻，谢景行一笑道：“ 你想去玩什么？” 自打来了龙叶，还没有出去逛逛，对龙叶也不太熟悉。你我就随意走走，与我说说这里的事情。啊，对了，那一日我在碧霄楼外头的亭子里，还让八角去买了许多烟花，大约都还在，将那个也一并带上。 大白天的，看什么烟火？ 谢景行盯着他。 你的脑子也伤到了？ 白日里的烟火，你见过没有？ 谁傻谁见过？ 我见过。沈妙答道。谢景行疑惑地盯着他。夜里的烟火好看，白日里的未必逊色。你没看过，我就带你去看。啊、沈妙原是微微一笑就要下床来，可是他这几日都在床上躺着，腿脚酸得很，这么一下来却是疼得倒抽一口凉气。谢景行见状，便是笑眯眯地站起来，抱胸看好戏一般地看着他。 要我帮你吗？ 你会吗？沈妙见他神情，就知道没安好心。 你求我，我就帮你。 谢景行俯身，仿佛要仔细听清楚沈妙对他服个软说话一般。沈妙觉得谢景行这性子真是让人捉摸不透了，分明强势的有些霸道，少年时期就有着成年人难以企及的心机和算计，可是眼下却又像是喜欢恶作剧的少年，乐此不疲地捉弄旁人。他盯着谢景行英气美貌的侧脸，忽而心中一动，倒也干脆，啪的一下亲了谢景行的脸颊。谢景行愣住了，沈妙移开目光，看向床头挂着的香囊。 沈妙， 谢景行皱眉看他， 你病得不轻，得再让高阳来看看。 做事抬脚要走，沈妙一急喝住他：“谢景行！”他脚步一顿，再转过头来，却是换了一副促狭的神情。沈妙知道自己上当，心中后悔，却见谢景行放声大笑，突然走上前来，打横将他一把抱起。沈妙下意识地勾住他的脖子。谢景行就这么抱着他出门，惹得瑞卿王府的下人纷纷朝着他们二人看来。沈妙前世今生都没有被这么放肆地与男子亲近过，不管是在定王府还是在后宫，都要端着皇后的架子。不过便是梅夫人，似乎也没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傅修仪抱起来过吧。若真是那样，那昏君和红颜祸水两个名头铁定是跑不了的。难道他前生是个端庄淑仪的皇后，这辈子就要顶着一个红颜祸水的名头吗？谢景行倒是挺像昏君的。沈妙胡思乱想着，目光扫过那些掩嘴偷笑的下人们，心中恼火，拧了一把谢景行，说：“ 哎呀，你做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” 知道害羞了？ 谢景行挑眉，语气恶劣的，直让人想将他揍上一顿。 刚刚不知道是谁在白日宣淫，要侮辱我清白的。 连侮辱清白这种字眼都用上了，沈妙真是唯有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。却见迎面走来罗檀，罗檀大约也没有想到竟会撞见这么一幅画面，饶是他平日里心大，到底还是个姑娘家，顿时反倒有些不自在。沈妙让谢景行放他下来，罗檀有点目光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对。沈妙对他说道：“这些日子也辛苦你了。”“ 不辛苦，不辛苦。” 罗檀连连摆手，看着谢景行在一边又有点怕。当时他一心想着为沈庙出气，对着谢景行发了一通火，后来却是有些后悔了。对方位高权重，还是大梁的睿亲王，若是因此迁怒沈庙，那他罪过可就大了。不过眼下看着沈庙和谢景行这般亲密的模样，看来是没有吵架的，心中不由得有些欣慰。 哦，对了， 罗檀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从袖中摸出个东西来，放到沈庙手上，说： 这是赤焰道长临走之前交给我的，让我转交给你，说是送给你的临别礼物。 那是一个小小的木盒子，上头雕刻着一只鸡和一条蛇。罗檀说道： 倒也不知道为何要画个鸡和蛇了。 这是龙与凤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